你没有听到。 当烈日灼身在耳边轻轻敲下，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我是吴兆涛，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整夜。 夜歌，我是吴兆涛。我是吴兆彤，今夜的第一首歌，关于我们的故事。一开始我有些担心，怕是那一段。后来听着听着，我放心了，原来我们也有那么美好的一段。 想象的空间，当然画图的时候我会听点音乐，我喜欢波特诺瓦。 你那儿有吗？ 当然有。你是喜欢慢一点的还是快一点的？这样吧，来一首轻快灵动的，让灵感动起来嘛。祝你今夜能设计出一张比这首歌还要美的图。 Anoche, anoche soñé contigo, soñé una cosa bonita, qué cosa maravillosa y cosita linda, mamá soñaba, soñaba que me querías, soñaba que me besabas y que en tus brazos dormía, ay cosita linda, mamá chiquita, qué lindo tu cuerpecito bailando este meneíto, yo sé que tú me dirás, ay me legumbre.Anoche, anoche soñé contigo, soñé una cosa bonita, qué cosa maravillosa, ay cosita linda, mamá soñaba, soñaba que me querías, soñaba que me besabas y que en tus brazos dormía, ay cosita linda, mamá chiquita, qué lindo tu cuerpecito bailando este meneíto, yo sé que tú me dirás, ay merecumbe papá. 这是小野丽莎的一首《浪漫嘉年华》，它是属于你的夜歌。 午夜很安静吗？ 想起他， 是你吗？ 还在等他说的那。 真没感觉到吗？ 忽然发现青春有白发，等待像微笑蒙娜丽莎。 谁是你的蒙娜丽莎？ 看着她， 野哥， 想开， 你在听吗？ 拥抱着你，忘了发生的遗憾。 是保证，隔一地久天长，在你心中我愿意渺小，只要你也会给我，给我一生不变的重担。 眷恋 已慢慢被遗忘，而黑暗过去了会天亮，感觉有你多美好，颤抖的手被你感动了。 是外面的空气好啊，这家夜店我常来，今天有点喝多了，来给点音乐清醒一下。 好啊，没问题，来把嘴张开， 呼吸呼吸，没有你的空气，也没有模糊我自己，和你分离让我轻轻呼吸，呼吸这冰冷的空气，昨天在泪眼中远去，有我温柔我会记得你，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心还握着淡淡的幸福，那快乐太清楚，才衬出现在的孤独，不能拥有全部，只拥有回忆，是受苦还是离需要多一点空 歌感觉真的很不错。这里是夜歌，我是武周彤。 天上飘的云随着风的方向，而我心底里的那个他到底在哪里？ 其实你很幸运，因为他已经住在你心里了。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这里是夜歌。 知道你已经很累了，可你必须学会自我安慰，不能太脆弱，否则我觉得你对不起我送给你的这些夜歌。 是一片漆黑，

今天我值夜班，一会儿给32床换药去。哎呀，做护士都快一年了，我挺喜欢听陶喆的歌，他声有点像我男朋友。 哦，真的吗？那我现在就让你的男朋友来陪你怎么样？你听，他来了。Angel，天使。 镜子中看见一张陌生的脸，那眼神如此黯淡，笑一笑只牵动苦涩的嘴角，我的寂寞谁知道， 这首歌心情也会好一些的。 哎，都快一个小时了，就是睡不着。刚才打电话他还关机，想他，真的都好几天没见面了，他该不会把我忘了吧？ 我想不会吧。都说如果在夜里想一个人，睡着之后梦里面就会和他在一个分岔路口相遇。快睡吧，他在那儿等着你呢。 什么都别说，再说只难过，难受之后不代表一切伤能带过，答应过的永远不成真，当初的承诺已不算。进我怀中，不再有你的身影。

界一天天的忙，回忆一点一点的缓。谢谢这些年你让我坚强，你陪在我身旁，不管哪有多困难，也只有你能够在闪，地球一圈一圈的转，我又一次看到云里的光。 每次你我相遇，情感都会五体投地，可是我要告诉你，有些秘密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 总在闭上双之后才能看见你，这是一颗心中秘密，偷偷在爱你，你却不知道有人在想你。 野哥，一个装秘密的盒子。

处半欢阳，小桥流水无人家，荒草埋过小石板路，春园掏出一枝桃花。